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是2019年1月30日啊，现在是晚上的8:46啊。下午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帖子啊，就是说岳飞北伐能够成功吗？啊，然后又看到有人在议论啊，还说秦桧同志吧，忍辱负重啊。我觉得这句话吧，就有点过头了，哈、啊，好像就有点替这个老汪抱不平的意思吧。但是投射到秦桧身上去了啊，我认为这个就有点过头了啊。当然了，老汪啊、陈公博啊，他们以前也说过啊，哎呀，现在我们的遭遇啊，可以想到秦桧当时也不容易啊。我觉得吧，当时也是老汪他有点过头了，他也有点移情移得过分了啊。然后吧，我就说这篇文章啊，有很多的乐子吧，很多的乐趣啊，很多的错误。我一会儿谈谈这个文章啊，这个文章是一个人吧啊问的这个刘仲敬啊，刘仲敬的一个回答吧啊，我觉得刘仲敬的这个回答啊，真是硬伤累累啊，比比皆是啊，让人不能卒读啊。我就详细的分析分析啊这篇文章吧。这个问题啊，它是这样的啊，假如岳飞、韩世忠、朱军没有受阻于林园朝廷啊，并立北伐退金啊，那么还都汴梁的宋朝是否会像安史之乱后还都长安的唐朝一样啊，一变为军阀雀旗雄藩雾列的格局啊？那么刘仲敬回答是这样的，第一段是说北伐是不可能成功的啊。我说这个吧，当然见仁见智了啊，这个我认为北伐这是有可能成功的啊。那关键是他的回答的这个原因，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北伐的结果就是配合黄河泛滥，把中原地区的人口清空啊，把他们通通变成流民，而这些流民往北方跑的很少，往南方跑的很多啊。结果这些武装流民本身就在江淮地区啊掀起不断的混战啊。我觉得这话它不准确啊。如果战争非常顺利的话哈，那个秩序的恢复啊还是很快的啊。就是说那个地方吧哈、啊、就像那个以前那辽东吧，抗那个抗后金啊，抗满清的那个，其实还是有好多的啊，就是人吧在那里种地啊哈、啊、其实啊且战且耕啊，其实还是可以留在那里的啊。刘仲敬接下来又说啊，其实岳飞啊大部分的战争是跟这些流民集团打仗啊，他自己的部队啊也大部分是招揽这些流民搞出来的哈、啊。我觉得这话又是错误的。岳飞大部分的战争啊跟流民打，这话对吗？当然不对啊，他岳飞大部分战争都跟金人打的啊，他从一开始就是跟金人打的，然后后来主要那些大的战役也都是跟金人打的啊。就是说跟这个什么流民集团打仗，他费的力气不大，而且他跟金人打吧确实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啊，这个练兵方面啊，补充马匹装备方面其实都特别用功用心啊，因为金人确实实力特别强啊，很难对付，尤其在跟野战的时候，金人啊他啊确实是能征善战啊。岳飞的大部分精力心力肯定是都花在跟金人的战争上了，而且也确实出现了成果了，出成果了，确实是啊，在野战当中啊把金国给打趴下了啊。刘仲敬又说啊，从临安朝廷的角度来看，这些流民啊比金人更可恶，因为金人是一个有责任能力的谈判对手啊，跟他谈判也无非是钱多钱少、边界怎么划的问题，而这些流民不但可能推翻王朝，而且可能使整个社会秩序完全瓦解啊，让大家都去吃两脚羊啊，把江南的富庶地区搞得一塌糊涂啊。他在就是这段话里边哎，糟点太多了，这没法说了。首先说啊，他好像就说金人吧讲究信用 啊，是一个有责任能力的谈判对手，这他妈又是胡扯啊！因为金人后来吧，到了那个完颜亮吧，啊，完颜亮那个时候就把这个东西给撕烂了，然后他就率领60万大军南下啊。当然他运气不好吧，在采石矶啊，就是不幸碰壁了啊。后来嘛，他的军队造反，又把完颜亮给干掉了啊。这但是呢，说明金国他不讲信誉啊，他也不讲信誉啊。然后还有说啊，流民嘛比金人更可恶，这他妈全是胡扯啊！这还是自己的百姓以前对吧？金人呢，真是把你皇帝啊，就站在那个宋徽宗朝廷的角度，把他妈老皇帝都给抓走了啊，灭国之耻啊，把自己的家园也都给占了啊，还杀了这么多人，抢走这么多财富，抢走这么多。那个就是啊，兄弟姐妹什么的啊，这个说百姓能可恶？你说他妈的，这站在这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觉得，哎，真是没得说啊！而且怎么说呢？像宋朝啊，他的社会控制力啊，政权这种控制力是很强的啊。这个流民啊，你看像岳飞，他轻易就把那些给打趴下了哈、啊，他肯定是说没什么力量。啊，因为北来说嘛，北宋的灭亡它有点偶然性嘛，当时整个的局面还不是烂得特别厉害，所以说各地的造反呀、啊、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当然了，宋徽宗时期吧确实有造反啊，这就是刘仲敬可能没想到的啊。江南的富饶地区其实在宋徽宗时期已经烂了啊，那就是方腊的造反暴动啊，那就是花石纲啊什么的那个搞的啊，那就是发生在苏州杭州那一带啊，发生在江苏那一带，这就是富饶地区啊。可能刘仲敬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啊，他可能不知道啊，其实那不是流民搞的，那本来就是北宋宋徽宗时期的恶政啊暴政搞的。然后他又说，如果战争再继续持续下去，你打的胜仗越多，制造出来的流民就越多啊，流民就会跑得越远，就像传染病一样，把原先还完好的地区通通变成糜烂的地区啊，这样不是在坑害金人，而是在坑害你自己啊。这个又胡扯吧，就是说我刚才说了，如果战争打得很顺利的话哈，他那个流民就不会很多啊，因为当时民心吧也有点主战，也想反抗金人吧哈、啊、有好多还没有都离开啊。就是说什么可能性让流民增多，就那么拉锯战啊，一会儿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啊，没什么能力，就是啊一会儿就瞎打啊，一会儿金国胜了，一会儿宋军胜了，那样的话吧倒是容易产生大量的流民了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只是一种可能性吧啊，因为岳飞吧他确实有相当的实力啊，如果让他放开去打，放手去打，应该说打成这种拉锯战的可能性小啊。然后他又说，金人大不了可以退回到满洲去，依靠草原和原始地带的部落结构啊，也就是穷一点照样过日子啊，而南方的吏治国家会完全变成整个张献忠化的那种局面啊，所以高宗决定议和是件很明智的事情啊，趁着破坏地区还没有扩大就赶紧及时止损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宋高宗很英明啦，对不对？他说宋高宗很英明了，但是宋高宗议和他考虑的要点在哪里呢？啊，应该结合他这个制度吧，啊，结合当时的局面来考虑，啊，他的初衷肯定不是，不是这个国家了，主要还是他自己，啊，首先说，如果让岳飞放手去打，岳飞也打赢了，那么岳飞不单是功高震主的问题了，啊，就是说宋朝吧，他防范这个武人特别严，啊，特别严苛。啊，比如说宋仁宗时期有个名将吧，就是狄青啊，他就是个武人吧， 宋仁宗嘛，觉得狄青是个忠臣啊，也很有能力啊，就不断的提拔他吧，最后让他做了好像枢密副使什么的。但是那个文臣复辟啊，就显得特别的刻薄啊，就打压这个狄青啊。然后宋仁宗就看不过去了，宋仁宗就说，哎呀，你干嘛这么刻薄呀，人家狄青是忠臣呀。然后辅弼就说，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啊，就这一句话把宋仁宗给问住了，宋仁宗好像就醒悟了啊，最后就苛待狄青啊，狄青后来郁郁而终。然后啊，北宋就是这个德性吧啊，反正赵构也是这样的啊，赵构肯定要首先防范武人啊，攫取这个权力，然后呢还担心北伐真的成功了，把他爹把他哥给送来，他就没地方摆了啊啊。至于说啊，就是说战争打下去会不会什么变成什么张献忠化，那个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打的就是说非常顺利的话，非常什么的话，整个国家他会团结啊，凝聚力还是会增强的啊，会增强的这个凝聚力啊。当然了，南方有些人吧可能不愿意打仗，因为收税高嘛，还征兵的什么的，那是有可能不愿意打的啊。但是北方吧，他肯定是愿意打的，北方那些人啊，他们愿意打回家园去，然后在北方原来的一些沦陷区里的人肯定也愿意配合啊，那也是愿意配合的啊。而且我前面也说了，这国仇家恨啊，这北宋上上下下按理说啊，都不应该跟金人议和啊，不应该把这个就是北方华北给让出去啊。你看像宋徽宗那时候吧，本来他妈过得好好的啊，还要跟辽国打，为什么呀？他就是想夺回燕云十六州。夺燕云十六州呢，夺那个地方吧，他也是一个国防要地啊，他夺了那个地方嘛，他认为在国防上有优势啊，所以说不顾一切的想夺那个地方啊。按理说就是说他也有他的道理吧，虽然说说这个决策有点错误啊，宋徽宗啊。但是宋高宗吧，作为宋高宗赵构这个啊，他按理说啊，就是说是不应该跟金人轻易议和的啊。起码啊，我觉得应该把黄河以北啊以南给夺回来啊，这是起码的啊。就是说你看把那个原来的首都给拿下啊，就是开封嘛，东京汴梁啊。然后呢刘仲敬又说了这话才牛逼呢啊，说这些流民当中啊，也会产生出军事才能跟岳飞韩世忠差不多的统帅啊，但是也同样会产生出跟岳飞韩世忠才能相同但并不站在朝廷一边啊，而是想要自己当皇帝或者是想当梁山好汉的角色啊。这个货吧他不太懂经济啊，他也不懂军事啊，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懂军事啊。像岳飞这种级别的啊将领，这是几百年一出啊，就是非常难得，像戚继光那样的，像李靖韩信啊这种其实他都是军事天才，这很少很少有的啊。像岳飞这种真是北宋出来了，那这是北宋之幸啊。像那个戚继光往后吧，中国历史上啊，就是古代嘛，就又很少有军事天才了，极少有了啊。像岳飞这种啊，真是非常的罕见啊，非常的少见，而且他这种品格吧，特别的啊难得啊。这个人就是啊，两宋啊，就是第一将吧啊，仁义并施啊，文武齐备啊，确实比较难得。啊，那刘仲敬又说了一些屁话，我看啊，下边，岳飞能够杀死或者收编的流民，只占全部流民的，比如说是10%啊，不是10%到20%啊，史书只会记载这10%到20%啊，他没有看到岳飞的每一场胜仗杀掉一个人、收编三个人的同时，又要制造出50个更多的流民，而这50个更多的流民将来又需要有新的岳飞去收拾啊。 这种战争如果无限期的继续下去，就会把华北平原、华河中下游地区变成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然后流民集团在江南疯狂混战，啊，使赵宋朝廷完全瓦解，啊，金人顶多就是退回到满洲去，恢复到原有的状态，结果无非也就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吧，也是低估了宋朝他的这个控制能力了啊，他这个基层组织能力啊，控制能力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低估了。其实北宋在制度上还是比较稳固的啊，他比较成功啊，比较有一套的。尤其是什么呢？大家中国就是说研究历史的人或者说一般人吧，啊，不太了解历史的都以为吧，啊，就是农民暴动啊，或者说底层暴动啊，很容易成功啊，其实不是，其实非常非常难啊，非常非常难。像朱元璋这种啊，刘邦这种，也就是非常幸运了啊，这两个啊，也就出了这俩啊，其他的都没有成正果的。尤其是到后来越来越难了，为什么呢？因为文人啊，知识分子、知识阶层完全被这个朝廷啊，他的这个给吸纳了，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啊，就是说把他给啊挪化了吧，啊，反正就是一般都是忠于朝廷啊，像明朝的你看基本上有读书人基本上没有跟着李自成干的，基本没有啊，也就是说朱元璋那个时期吧，可能有一种反元啊、华夷之变啊那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啊，才让一部分啊知识精英吧参与到朱元璋他的队伍里来的啊，但是到明朝你看基本上没有跟着李自成干的，很少，几乎没有啊，有可能是小的，不算是知识精英啊，所以说他们这些啊流民嘛，或者说底层的，就很少很少的有这种成大器的、成气候的，可能一般都是属于啊，属于一个那种吧，占山为王那种性质啊。刘仲敬下边又说，表面上看宋金双方互为死对头啊，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宋金双方都要与层出不穷、像蘑菇一样生长的张献忠集团和无政府状态做斗争啊。然后还说什么这个宋金双方啊的主要的对头吧是张献忠和破坏力量啊，我觉得这个充满了一种对底层和民众的一种蔑视吧，啊，就是说，对民众的这样的一种，一种毫无怜悯之心的这样的一种丑化吧，大家想一想，这个张献忠和这个所谓的流民的这种破坏力量，它是怎么产生的？啊，就说在当时吧，在以前宋徽宗时代，那都是朝廷的暴政。啊，恶政啊，让百姓啊不能安居乐业啊，所以说方腊他造反啊，当然有一些吧，可能有一些野心家，但是没有这样的朝廷的这种暴政恶政，让大量的百姓啊流离失所，他会造反吗？他肯定不会造反呀。然后没有金国的这种铁蹄的践踏，能够产生那么多的流民吗？啊，所以说。啊，这个就是底层老百姓，就是说他肯定人家是啊，就是安居乐业愿意选择，如果能安居乐业的话肯定安居乐业，是不是？像张献忠吧，就算是野心家吧，啊，这样的他能成气候也是因为啊有这样的环境，而这个环境首先是谁制造的啊？是朝廷和这个金国制造的啊。所以吧，我觉得啊，这个刘某人吧，啊，他的这种观念嘛，啊，这种对民众的这种蔑视、这种丑化啊，我觉得是非常的要不得，非常的啊有毒的，啊。然后吧，我记得他们经常说，哎呀，说欧洲多好，欧洲啊，好像就是多高贵似的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比如说。以前的就不说了吧，中世纪那就不说了，就欧洲近代吧，它的这种战争啊、暴力啊、屠杀呀，其实也是非常之多的，也是相当相当多的啊。比如说30年战争哈，造成欧洲至少200万人的死亡，像 德意志有些地区啊，90%的人都死了。然后杀的比较乱嘛，啊，然后要本来不是说宗教战争嘛，后来啊，后来就是招兵都招乱了，然后新教的啊，可能招一些天主教的来当兵，然后天主教的可能招一些新教的来当兵啊，还有一些宗教屠杀吧，啊，法国发生的那些什么屠杀啊，尤其我们看爱尔兰吧，爱尔兰那个也是暴力非常厉害，比如说。1641年啊，天主教，然后那个民众嘛，屠杀一些新教的啊，屠杀了多少？当时好像新教的人，当时在爱尔兰岛上大概有十几万吧，反正被屠杀的至少也有10000多。然后过了几年，克伦威尔带着兵又来了，然后又屠杀的非常厉害，然后杀的非常厉害啊。然后比如说，大概1780几年吧，然后1790几年，然后爱尔兰地区又是暴乱呀、屠杀呀，那时候杀的又是尸山血海的，也非常厉害啊，那杀的非常厉害。然后有的人会说，哎呀，这是爱尔兰，英国没事，英国很好啊。当然我们不说，就那个比如那时候已经发生法国大革命了吧，啊，法国大革命比如说也死了好多人嘛，然后拿破仑战争又死了好多人嘛，然后我们说英国那个时候啊，就是说在18世纪末啊，其实也非常的严重啊，什么呢，有点啊，就是说有点像暴政的一个意思，反正当时吧有一股法治恐怖主义啊，当时吧当时反正就是啊，我们可以看那个致命的海滩那个，反正啊这个细节具体我也不说了啊，反正吧啊，当时那个民众吧其实地位也挺悲惨的啊，你别说童工啊，去打工啊，遭受虐待啊，遭受打骂啊，其实也，然后还有好多职业病啊，那些其实也都挺悲惨的，底层很悲惨。然后呢就是又被那个就是说法治恐怖主义吧，然后被流放，当时那些年流放了也几十万人吧，反正也挺悲惨的啊。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怜悯之心的话啊，你觉得这都是哎呀历史进步历史什么的一个代价吧，但是我觉得他也说明一个道理，这些人没有政治权利啊，啊没有政治权利他就容易啊被啊被剥夺啊被压榨啊，当你有了政治权利的时候啊，你才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啊，这样悲惨的命运啊，虽然那时候一个法治国家宪政国家其实没这么简单啊，当一部分人没有权利的时候，你就算是一个法治国家，你一个宪政国家哈，那些底层的他也会啊被剥夺被压榨啊。再比如在同时代的美国啊，长时间也是那种情况，是吧，你没有政治权利，像一些什么女人呀，或者像一些没有政治权利的人种啊，啊他可能地位啊他的境遇就很差很不好啊。好了，我现在就说到这里吧啊，就是当个乐子吧大家啊。啊，我当然还没说了，就是秦桧那个怎么回事啊？秦桧就是哈、啊，他当国19年吧，啊，他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跟那个宋高宗一拍即合吧，啊，以前我也讲过宋朝他的这个政治，他为什么变烂了啊？跟那个王安石变法什么的，然后引发了这个政治空气的恶化有关系，然后。啊，就是比如说宋高宗前期吧，也有个主战派占据优势的时候，但是他们之间的倾轧非常厉害，然后后来吧战争打得也比较好，就是宋高宗吧可能也想啊也想终止战争吧，然后这个时候吧主战派斗得比较厉害，这时候又把秦桧给弄回来了，秦桧以前当过相嘛，然后一排挤走了，然后这会儿又回来了啊，秦桧吧一方面啊，就是利用金国，然后向这个宋高宗要挟，然后又利用宋高宗吧，然后打压这些抗金派啊，反正就是还背着宋高宗干一些破事吧，反正就是当国19年吧啊，你看执政时间也比较长啊，这个人吧确实品格很差啊，然后就是一个就是说权谋者吧，啊，也算是一个有权谋的一个小人吧，啊，但是他跟宋高宗也算是一拍即合吧，啊，他是宋高宗是他的，宋高宗吧，他可能啊需要这样的 啊共谋的这种啊丞相啊，但他不是他自己吧，不能干这些脏事啊，就让秦桧去干这些脏事啊，达到自己的目的啊。好了，我就简单说这些吧哈，谢谢大家。